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辛辣麦 全新出击， 南北共治，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辛辣麦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Music Sherlock My 辛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张毅，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y。 嗨嗨嗨，此时此刻依旧保持如此特别精神的你，依旧没有睡意的你，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同学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来打开电台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由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好吗？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日快乐。今天晚上同样呢，在10点到12点钟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辛辣麦克风周日版本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一起呢用音乐聊聊天，用音乐呢度过一个特别美好的难忘的周日的夜晚。因为明天又要开工了啊，明天呢又要忙碌了，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2018年的12月份，嚯，想都没想过，对不对？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啊，到了这个年末，一到了这个年末年初，迎来新的一个年份的时候呢，心情呢也是格外的不同啊。很多人呢在这个12月份啊，当做一个特别的契机点，是觉得这个年底了啊，把这个该做的一些工作的收尾呢做一做啊。该一年当中都没怎么见的朋友，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有很多的同学呢，这个朋友呢哈、啊，真的是好朋友哈、啊，渐渐沦为了网友啊。这么久都没见了，是不是在今年不要跨年哈、哦？在今年年底可以呢，拿出一点时间来约约很久没见的老友们。因为我呢，本身虽然也是一个这个经常被手机控制的人哈、哦，但是我多多少少还好，没有特别严重的就手机综合症，就是比如说今天忘带手机，心情没有任何波澜影响哈、哦，会觉得啊，你看终于这么多人找不到我。虽然想到很多工作可能还会要联络我，一到了年底哈，各种这个艺人的活动啊，哈演出啊，各位这个金主爸爸们哈，就喜欢呢找我为他们去做各种你知道主持啊，就发布出席啊什么的，多多少少还会觉得哦有些责任感在身上，但是永远忙的状态，我们都太忙了，能不能让自己不要那么忙呢？2018年有没有特别值得你回忆的事情啊？可以在今天晚上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邀请大家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听众朋友呢，上线打卡点歌贴正在向你招手，也可以呢在新浪微博找到我麦同学，我的微博现在好好找哦，你知道原来我微博多难找，现在呢就是麦同学三个字哈、啊，感谢新浪后台的小伙伴们帮我改回来。 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好可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看着聪明怎么，想到时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 只顾着和你匆匆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间隙，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总比较陌生，他说会是我们总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曾经惦记 I wish 像一个陷阱却总会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 想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转啊转 也终于勇敢说爱你 哎呀，一年一年过得真快，所以呢，每一年有没有比之前的自己更加的勇敢，勇敢的去做自己，勇敢的去表达自己，勇敢的对曾经那个有那么一点点害羞小懦弱的你啊，加油打气之后呢，变得更加的洒脱呢？ 睡眠拒之门外，没关系，起码我们还可以在这里一起享用最最迷人的夜晚。

等。 超载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手心的蔷薇， 自伤而不自觉， 你值得被疼爱， 你懂我的期待， 绚烂后枯萎， 经过几个月却 有你在。 你埋藏的蔷薇， 你动人的香，写下所有遇见，遗留着心碎那一页，骄傲的展现，你真无所谓，偶尔放纵的泪像汹涌的海水。 手心的蔷薇送给每一位追求美好爱的你，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邀请大家在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听听歌，聊聊天。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首届海南国际电影节的情况。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即将于2018年12月9号到16号在海南省三亚市正式举行。本届电影节特设沉浸式 VR 电影单元展映，特邀来自国内外的7部佳作。中国青年导演伊日帆居艾尔提带来的 VR 纪录片作品《消逝的脸谱》将在海南岛电影节举行全球首映。VR 也就是虚拟现实技术，借助计算机系统和传感器技术生成三维环境，创造一种崭新的人机交互方式。观众走进电影场景中，可以360度查看周围环境，实现前所未有的身临其境之感。电影是科技的艺术，更是画面的艺术，时间的艺术。我们拥抱新技术的同时，也不能忘掉老技术。曾经由于技术上的困难，在1920年代末以前，大部分的电影都是无声电影，也就是所谓的默片。在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作为本届电影节复古气息和艺术气息最浓厚的一个单元，沉默之声默片现场配乐单元将于10号到12号在大东海海滩与影迷见面。本单元将展映三部默片经典《一串珍珠》《女神》和日本早期电影杰作《熊里血》。三场放映将由配乐艺术家、演奏家进行现场配乐，三部佳片都将在大东海广场进行沙滩放映，观众可免费入场观看。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美好的回忆。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只求能跟你相称。 平凡的人，看这朵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人活一世，总是携带着与生俱来的一种感觉，有人会觉得说是一种孤独感哦，有人会觉得说是一种归属感，来来往往寻寻觅觅中都在寻找那一个完全懂得自己的人。真正懂自己的人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所谓像这首歌里所唱的一种灵魂伴侣哦。徐志摩之前也说过，我将在茫茫人海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确如此，人海茫茫，爱人可觅，知己难求。时间来到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第二趴，我是你的好朋友，也要做你的灵魂伴侣。 为情等待，日记不停留在这半点的处，变重新被丢路，关于每日 让我猜猜你想听哪首歌， 从这个被塞入了瓶盖，千年来没事物，为 让我猜猜你的喜好， 我其实没在暧昧，还有夕阳在眼前，我在一起海岸线在起舞，是我心里别深爱的季节，我向后只看见长发的你出现在眼边，为了爱忘了危险，没有 金话麦克风。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想把错误用力擦掉，只怪痕迹太深，翻阅还是看得到，忘了都好，可惜做不到，要是能够偷走我不会计较。如果可以，我想把烦恼换成钞票，买一杯调酒再买一座小岛，那有多好，有梦最好， 晚上尤其是特别的夜里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有的时候思考的事情太多，白天呢占用了你太多大脑的时间，晚上可以跟随着一首首的歌曲，不需要呢思考太多，让这个意识流呢就这么静静的流一流，也是不错的状态。其实呢作为做了很多年电台节目的我来说，做节目的状态也越发的是这样的感觉啊，随着心情的线条让它往前推进，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一切一切的音乐都是给你这个夜空当中的惊喜。 不忍看你像个嫌犯，我就不再追问答案。你的沉默已经回答够直接了当，是我太常让你失望，不够贴心包容温暖，才会落得这个下场和背叛。就这样，就这样，你不用不自然，你也不要说需要我原谅，别让我多想，就这就这样，怕这样才能看。我想对爱情还抱有希望，我们俩就这样。 想好聚好散，一段感情这样收场，你也会遗憾。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把真相才能看。我想对爱情还抱有希望，反正你这样，怕这样太难看。我想对爱情还抱有希望，我们俩就这样。 北京时间的22:55，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跟我一起伸个懒腰，就在这个时刻选择最最放松的自己。 Good night, good night。 夏天这回到现实 throw it up, throw it up, 乖乖牌还没有抽到就着急洗白胡闹，到底是我反应慢还是生活节奏太快，他总说 left alright, but she never get it back, 开在高速公路可生活也必须在限速，他只想所有事情感情 easy coming easy go, 所有围观者闪开 she's pulling on a flow Gucci Gucci Fendi Prada 不是他的错，也许在空虚的内心深处不想再迷路，期待在谁面前永远丢掉 I'm

闹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 的周末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问候大家周日快乐。在明天呢，工作日的第一天要加油加油加油冲呀。好，帮大家加油打气之后呢，同学开始点歌了哈，来我看看大家的留言。Don't care if you're too loud, sexy, I want you now. Bet I can take you there, whispering in your ear. What do you wanna feel? Let's just try the thrill. I'll take over the wheel. Give you the touch of music. Get up, hands on your waist, let's go. Get up, girl, you got the problem for the club. Get up, hands on your waist, let's go. Get up, girl, you got the problem for the club. FM97.3 FM94.4 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当中呢，很多同学说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然后要点播的，哎，怎么都点这个中国风的感觉啊。新导说今天有人去学国画，不管画得如何都要值得表扬哈，送给他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啊，兰亭序啊，如何，我希望呢这个学国画的某人下次可以给麦麦画画看看啊，让我来欣赏欣赏。 兰亭临帖，行书如行云流水，月下门推，星星如你脚步碎。梦不迭，千年未脱，却难脱你的美。真迹缺，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点？夕阳余晖，如你的羞却似醉。墨本一写，恶魔笑怒推，你都有余味，一杆朱砂到底解了谁？ 厦门推，心细如你脚步碎。浪不迭，千年被托，却难托你的美。真迹缺，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我本一些，恶魔想不退，你都有余味，一根朱砂到底解了谁？无话风月，我提取的你会，悬笔一绝，那岸边浪尖叠。半截回梦一笑，你婉约恨了没？你要偷情，但谁让你蹙着眉？二生归徒有胭脂味，人雁南飞，转身一瞥你惊泪。举一把月，手揽回忆怎么睡？又怎么会心事密封，绣花写真真。

都没错，都认真的爱过，在命运面前才懂人有多脆弱，阻止不了谁离开我，我是深深的爱过，没有人能取代你在我的心中。 年纪轻轻的周星哲同学呢，在写到感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在歌曲里面的表达啊，这两者的关系蛮成熟的。在感情的世界当中，首先呢，没有谁可以取代谁，总会觉得好像一个人身体当中有另外的一个人的影子。但是呢，怎么样，其实你都会发现一个人是不可以随便替代一个人的，而且在命运的面前，你才会发现一段感情、一段关系是多么的脆弱啊！两个人深深的爱过，就足以在你的心中。他有最最美好的记忆就足够。 我傻傻地想着你，每一分钟都不放弃，一颗迷乱的心随着你，我飘来飘去失意，终末里再让我拼命奔向你。去靠近你，可总是再次逃没去。哦，你冷冷的眼神让我无法接近，既然你对我没反应，我就该选择放弃，可是我还想鼓起勇气告诉你，Oh, baby， 我每天都在想着你，哦，念着你，但我早已学会一个人想你。Oh, baby， 我每天都在盼着你，哦，念着你，但我。 我们一起 辛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在路上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麦，享受最爱好音乐，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炎亚纶。 辛辣麦克风，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辛辣麦克风正在直播中。 なんとなくね振り返ってみたんだまだまだと思っていたけどここまで来たね大切なものはいつもなくさないようにしっかりと握りしめほらだいぶなくしちゃったけど一つだけあるよ確かな想いが

的让我的爱流向海，伤心的往事一幕幕就像潮水将我掩埋。 来自方炯斌的男生的版本，翻唱自秀秀许茹芸的泪海，就在麦麦的周末现场周日版本的辛辣麦克风节目倒数第二首的歌曲送给你，邀请大家在线下的时候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或是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也可以呢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你有微信吗？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的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就可以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了。看了看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同时呢在建伟大街14号直播间里的麦麦麦同学，我要跟大家问候一声晚安，祝大家好梦。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在下周六晚上9点钟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Say goodbye to your guy. Let's trip it. 伸你的手在空中摇起来，踩着节奏在空中摇起来，随便的点点头让身体随便抖一抖，随便的点点头让身体随便抖一抖。 这律动会让你放松，放大听觉让一切放空，在你脑中神经别再紧绷， turn it up， 身上腺素升空。我知道你想要一些刺激，打败无聊的动力来挑起生活的压力，让人羡慕妒忌恨。 Relax Go dance， 这是我为你开的房子。 我是老中医，也是老司机，能帮你身体健康带你尬一尬野地。别害羞没关系， When I say hello Everybody follow， 开心不排队，蹦蹦野地不犯罪，反正放肆有人陪，管他谁是